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Hi everyone！ Back from 黄金周小长假。 Yeah, I had a nice week. It's a good time.、Yeah. 我们 bling bling 的黄金周小长假呢。哎，其实啊，在一年当中，它的感觉就像那个春节一样。 Yeah, refreshing. I actually like National Day better, you know,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take this long train trip or deal with tickets. You can if you want, but if you want to stay around Beijing, for example, you can do that and have a good rest. 谁不喜欢假期呀？谁不喜欢黄金周长假呀？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上班族来说，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实在是一年当中最宝贵、最黄金的时间了。 Right, the golden week. The Golden Week. 哎，我们节前就说了假期，那节后呢，咱还要说假期，为什么呀？因为它太有意思了。节前呢，说你假期怎么过，节后呢，说你告诉我们大家你假期怎么过的吧。 Right. 所以大家今天呢，也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分享一下你这个假期究竟是怎么过的。我们先说吧，马康老师假期是怎么过的？在家过的吧。Staycation. Yes, it was. It was a stay workcation. I got caught up on a lot of work that, you know, couldn't be done under the regular day.days when I'm out commuting, so it was nice to get that all done. Yeah. 爱工作的朋友，这个假期可得好好利用工作一下了。不过你倒说平时都工作，假期干嘛还要工作呀？ That's okay, because you know when you're behind on work, you feel guilty and you easily feel tired because you're done with the day of work, but you're not nearly done with all the work you have to do. So it's like, oh, I need to sleep, but I still need to work. And now it's like, hey, I'm done. 其实对于一些平时工作繁忙、繁多、繁杂，或者是说工作习惯比较好的人来说，像假期呢，它正好是有一个时间可以重新安排和整顿一下、 right. 平时工作当中哪些地方没有做得够好、然后呢就可以稍微的修整一下弥补一下、甚至把它补齐、 right. 不然自己也没有那心情来放假了哈、 yeah. 啊，这是工作狂的假期了。那有的人呢他喜欢比如说平时工作累了、就在假期的时候完全的就天天休息。 Oh, definitely. Yeah, you should give yourself at least a few days like, hey, I'm not going to think about work at all today. Yeah. 真的，假期其实有的时候啊，它不仅仅是说你不做工作，而是你在精神上你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你看我们有些工作吧，你说平时是周末是双休哈、 right. 是有 weekend、 yeah. 但是你那个神经其实并没有放松、 right. 你随时随地还是在想着工作的事情，还是你有手机对吧。 Oh yeah, you get those messages, it's like a meeting is going on and you can't justbe aloof about it, yeah. 但是像这种长假呢，它真的就是一种比较深度的一个休息、啊，对于心情啊，对于整个身心啊，它都是一种放松了。 Right. 所以在长假当中呢，很多人其实是不愿意出门的。当然，如果你出门也很好，反正呢，你到外边户外你也是去放松身心的啊。 对， 只要你的那个脑子里想的些事情啊，它不跟你工作相关的，你要别地儿其他的事情、它都是一种对心情的放松。好，有一种说法叫 staycation， 就是哪也不去，不去看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我们还记得这个说法吗？叫做 mob scene. That's right. Yeah, if you go someplace and it's filled with people, you can say it was a mob scene at the Forbidden City, or it was a mob scene at the supermarket. 我们老同学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写一写这个词语，我们教过多次了。每一个假期的时候都说过了 the mob scene. Right. 你们有可能去看了人山人海，但是没有看的呢可以宅，对吧？ Staycation. Yeah. 可以和朋友聚会，对吧？ Right. Get together with friends. Yeah, definitely. 就像上次我们的 Middle Autumn Festival,、中秋节上次我们说的那样、是吧？还有的呢，像马克老师这样的喜欢爬山。 对。 那就 go hiking. Hiking. Yeah, yeah. 当然也有些很巧的事情发生了。好，不管你的假期怎么过的，今天和我们说一说你的假期是如何过的。 Back from the national holiday、烧烤、聚会、徒步、工作还是宅呢？今天啊，就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生活口语。 好， 准备好了，我们先来开始进行第一段。 OK. Well, Jing Jing, we're back to work for a full week. Did you do anything special during the holiday? Actually, I did. You know those classmates of mine that I met just a couple weeks ago on Mid-Autumn Day? I remember. Don't tell me you had hot pot again. No, none of us wanted that so soon after last time. So, what'd you end up doing? Well, most days, I stayed home and caught up on work and lots of housework. What about your classmates? Did they help with chores around the house? Of course not. We went out. One of them had a car, and we all drove to a sitting area and had outdoor barbecue. I'm envious. Barbecue is one of my favorite ways to eat. But you don't strike me as a carnivore. I'm certainly not a vegetarian, but I went easy on the meat this time. That was hard to do because there was so much of it. Did your friends order too much? Kind of. It wa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go eat the raw meat from a buffet and then barbecue it on a grill near your table. That sounds like quite a cookout. Yeah, we were there for several hours. My clothes smelled like smoke, and I couldn't get a smell out of my hair until the next day. Ha ha, that's barbecue. Well, it was a good way to spend the holiday with friends. Yeah, we had a ton of fun. 啊，非常平时的一种生活的口语，就是聊天嘛。你看你这不是回来工作了吗？遇到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大家都要聊一下，节假日怎么过的呀？ 对， 太不开心了，那玩的是什么呢？三两句话就能说清楚。这些内容啊，必备啊，必备。马哥说，晶晶，我们的假期归来又要工作整整一周了。 Well, Jing Jing, we're back to work.For a full week. 回来做什么？从哪儿回来？ Back from holiday. 那 back to work 呢？就是回来干嘛了？ Right, right. 回来工作了。工作多久啊？A full week. Yeah, Monday through Friday. You have to work every day. A full week. 正常的工作周了。A full week. Right. A full week. Yeah, a four-day week, a half week, a two-day week. That's not a full week. But a five-day week, a six-day week, that's a full week. 大家发现了吗？今年的好多假期啊，都在 weekend, 都在周末。 Right. 动不动呢，就是一个周六日啊。 Oh, I know. 然后来个周一什么的。 Yeah, people had the makeup days, so it's like a long week. Yeah. 大家今年真是辛苦了，辛苦了。 Yeah. 假期里你有没有做点什么别的事情啊，特别的事情啊？ Did you do anything special during the holiday? Did you do anything special during the holiday? 这个句型可以换成平时周末，也可以说 Did you do anything special during the weekend? Yeah, did you do anything special on your birthday? Anything there?、Yeah. 你工作你这个周末有没有做点什么特别的事情啊、你过生日的时候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啊 Right. 后面那个 during 都可以换成任意的一个时间点、 right. Yeah, several days, you say during, yeah. 只要是好几天都可以说 during. Right. 在什么之间、 yeah.On National Day, 就是十一，然后 during the holiday, 有可能是这个五天、七天一块儿。 事实上呢，有做点别的。 Actually, I did. 你还记得两周前，这个中秋节的时候，跟我一起聚会的我那些同学吗？ You know those classmates of mine that I met just a couple weeks ago on Mid-Autumn Day? 句子不难哈，我们来看一下老师怎么说的。You know...Those classmates of mine,、我的同学们。 对对对。 Classmates of mine. 什么样的 classmates of mine 呢、嗯、我们来一个从句修饰它 that I met just a couple weeks ago、 嗯、 a couple weeks yeah 2 weeks roughly you know could be 10 days could be 18 days something like that 本来呢这个结构啊它是 a couple of weeks、 mm-hmm, yeah 口语当中啊大家都把那个 of 省掉了 couple weeks yeah 就是 couple weeks、yeah. couple days right 就是几天几周的意思、mm-hmm. 那几周前好哪什么样的时间呢 on mid-autumn day 在具体的一天我们用介词 on、 mm-hmm. on mid-autumn day right 对了、 right. 啊是在中秋节的时候跟我一起聚会的朋友们、yeah. 大家还记得吗就在我们上一个对话当中、啊、 Right, yeah, I met them to see them again It's not like I met them on mid-autumn day Like, oh, hi, I'm Jing Jing Nice to meet you for the first time 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干嘛了吗 对 我们是不是吃火锅了哈 是、啊、 所以马克就说我记得啊但你别告诉我你们又去吃火锅了 I remember Don't tell me you had hot pot again I remember、嗯、我记得 Don't tell me不要告诉我、 mm. You had hot pot again Right 火锅 Hot pot、 mm-hmm. 热锅 hot pot. 热锅、mm. 没有啦、 mm. No 上次吃完以后我们都不太想马上接着又吃 None of us wanted to have that so soon after last time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用这个否定词、mm. 叫 none N-O-N-E Right, none of us None of us、 yeah. 甭管你有几个人一个都不叫做 none of us None of us 一个都不、啊 mm-hmm. Wanted that so soon 非常快的、 mm-hmm. 很隔得很近的日期、mm-hmm. After last time Right 就是说上次吃完以后呢不想马上又接着吃 是 这个意思、mm-hmm. 啊、生活中可以用上这句话那你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呀 So, what do you end up doing? 又是这句话很好、mm-hmm. End up doing、 mm-hmm. What do you 是什么 What、yeah. did you What did you end up doing? So, what did you end up doing? What did you end up doing? PK 台同学们都知道了、mm-hmm. What did you 完全可以省略为 What did you、 mm-hmm. What did you End up doing、 mm-hmm. End up doing 是什么就是最后结果是在做某事 Right. End up doing. Right. What did you actually do? And also, ultimately, what did you do? 就是说事实上你最后做了什么呢、 mm-hmm. 啊，你是以什么来告终的呢你最后的行为是什么呢、 sure. End up doing.、 Mm-hmm. 哎呀其实啊晶晶说我这几天大部分时间呢都宅在家里忙工作的事情还做了好多家务。 Mm-hmm. 这种平常的哈这个大实话生活中的大实话、mm-hmm. 我们要考考大家 好 作为今天第一句微信挑战、 mm-hmm. 同学们来试一试第一句啊来挑个同学特困生 好 I've been at home most of the time busy with work and doing a lot of housework a lot of housework 可以但是如果你说 busy with work 这个第二的 housework 没有那么 大的区别所以要换一个换那个后边的可以Busy with work and I'm busy with work and doing a lot of housework. A lot of housework 可以但是如果你说 busy with work, 这个第二的 housework 没有那么 大的区别所以要换一个换那个后边的可以 Busy with work and chores around the house. Chores around the house. 嗯，我们说忙于做某事，其实生活里的短语可以用成busy with something. Right. Busy with A and B. Right. Busy with work and chores. Right. 家务活啊，同学们 ，chores. Right. Chores. 包括什么呢？ 嗯， 整体打扫。 是。 什么扫地？ 嗯。 洗衣服。 好。 洗碗。 对。 打扫房间。 Yeah, flip your wardrobe, all that fun stuff. 要说这国庆节期间吧，大家应该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嗯， 就是把你的那些夏装啊全部收起来了， 对， 把你的冬装都该拿出来了， 嗯， 该晒的晒啊，该洗的洗啊 ，right， 都得准备好了， 嗯， 你不能等天变降温的时候，哎呦，突然去翻柜子 ，Where's my jacket? Oh no！ 对呀、啊嗯，那就不太好哈 ，right。 所以说这是第一句了啊 ，chores、嗯、家务活 嗯， 来 Maggie。 好 ，I have stayed home this days, being busy for my work, also doing a lot of housework。啊，你可以说那个 being 不用，你可以一个句子一块儿是可以说 I stayed at home most days, busy with work and a lot of housework. Housework 是一个单词 housework。 嗯，哎，教大家一个短语叫 most days。 对啊， 是什么意思啊？ This days 不用 these days， 因为完了。现在没有那个过亿的那个 holiday。 同样说是这几天，如果你要用 these days， 哎，注意这就不对了，因为 these days 指的呀，不仅是过去那几天， 对， 还包括今天， 嗯， 还包括过未来那几天， 是， 最近这些天叫 these days， 嗯， 而这里呢，节不是都过完了吗？对不对？嗯，我这几天的这几天只能用 most days， most days， 比如七天当中有五天，七天当中有四天， 对对对。可以说或者可以说those days， 但是不要说可以说 most days。 好，来看第四位哈，这个 Daisy。 好 ，most of the time I stayed at home， 这个真好，没有问题。Most of the time I stayed at home， did some housework and house chores。如果你说 house chores， 你不用 house， 可以说chores。Doing work and chores around the house. Doing work and chores around the house. 哦，也是一个 doing 的 A and B 的结构。 嗯嗯。 Doing work and chores. 对 ，most of the time I stayed at home doing work and chores around the house. 或者 ，most of the time I stayed at home and did some work and chores around the house. 还可以。 嗯，来看下位同学是飞。 好 ，I stayed at home.Most of the time these days did some job and a lot of housework. Job 可以，你可以说 did some work for my job. Did some work for my job. 这个很清楚。And a lot of housework 没错误的。所以黄黄的是这个。不用那个中间的 of the time these. 可以 I stayed at home most days and did some work for my job and a lot of housework. 你看我们用的时候就喜欢加上 most of the time these days、 嗯、对 其实你发现一中间那一段全删了以后就剩了一个 most days、 嗯、most days 就够了 就是这几天、 嗯、是 这几天生活中啊这些小小的地方我们还不一定会说呢、嗯、 对对对对 所以要学习了好、嗯、我们来看马克老师怎么说的 好 most days I stayed home and caught up on work and lots of housework 就这么说这几天大部分时间就是 most days、 mm-hmm. 宅在家呢 stay home、 mm-hmm. yeah、啊、stayed home 哎，就 stayed home、 mm-hmm. 可不可以说 stayed at home I stayed at home 可以、I stayed at home because I was sick or I stayed at home because traffic everywhere was really bad but stayed home is okay a little more open to I went for a walk I went out to the supermarket that kind of 好, stuff 好那宅在家咱们就说 stayed home stayed home yeah 然后呢 caught up on work 这个很重要对 did work and housework 啊什么区别 did work and chores 啊可以比较大的区别 caught up on work 肯定是你的工作肯定是你的单位的事情 什么意思呢 Yeah. Catch up on something. Yeah, you have to write some reports. You have to look at some statistics, whatever else. That's work that you caught up on. Yeah. 这个 catch up on 的意思啊、mm-hmm. 就是在忙着什么什么事情。 对对对。 尤其是工作的事情。 对。 你加上 catch up on work,、 right. 这个短语搭配起来的话、 mm-hmm. 哎呀就特别的对。 嗯、mm-hmm. 啊、就特别的正常。 对对对。 就这么说他一般来说不说 catch up on housework. You can, 可不可以 but it'd be a little weird. That's like if you're halfway through organizing your clothes or you're halfway through mopping the floor, it's like I need to catch up on housework. Well, if you have a very big house, I suppose you could say that, but it's a little weird. 一般来说啊，都是工作中的事情。 Yeah. 你能够 catch up on, 有种赶上啊，补上啊，工作的事情。 Right. 是吧？忙着没忙完的那些。 Yeah. You spend one day on housework, it's probably like everything's okay. Maybe your house hasn't been painted, but it's okay. It's clean.、 嗯、 but, you know, you have some work to do. It takes you several days. And some things you never really do when you're in the office answering phone calls and having meetings so you can catch up on that work. at home. 啊，所以说隆重介绍给大家这个短语，叫做 catch up on work. 对，很重要。 过去式是 caught up on work. 对， 赶上、补上、忙着做工作的事情。 真好。 还做了好多家务活。 And lots of housework. 啊，可以用 lots of 来修饰、lots of housework. Right. 好了，这就是我的生活了哈。其实我国庆节的时候呢，在家里读书啊，学习啊，做了家务啊。 Yeah. 对， 还可以说 catch up on reading, catch up on sleep, yeah. 很多。 睡了不少觉。 对对对。 其实节假日也睡不了什么太多觉。 Yeah, it doesn't help you. Med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if you miss a lot of sleep and then the next few days you sleep like 10 hours per day, it doesn't recover your health. But nonetheless, if you're pretty tired and you have like 3 good 8 or 9 hour nights, you do feel better. You catch up on sleep. 我这个人，我节假日我反而不想睡懒觉。哇，觉得节假日好珍贵啊！赶紧早上起来， 你好好起来。Got a vacation, let's get up. 对，你看人家那个什么什么旅游团什么，早上都是5、6点就起床。 Yeah, might as well. 节假日是很珍贵的，千万不要睡懒觉啊！ 好，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节假日不要用来睡懒觉。 It's healthy. If you're tired, go to bed early at night. Yeah. 平时不要早睡，因为平时生活太不重要了。马克说，那你的那些同学们呢？ What about your classmates? 他们也都帮忙做家务啊。 Did they help with chores around the house? Help you with chores around the house? Yeah. 他们也 help with, 就是帮忙了。 Right. 他们也帮忙做在家里做家务啊。不会吧，你不是跟同学们聚了吗？晶晶说，当然不是了。 Of course not. 我们一起出去玩了。 We went out. Went out,、就是出去了。 Go out. 出门了。一个同学呢有车。 One of them had a car. One of them had a car.、我们一起自驾呢到了一个景区，然后在那儿呢户外烧烤。 And we all drove to a scenic area and had outdoor barbecue. We drove 就是开车 drive 的过去式、景点儿。来，我们看看。 A scenic area. Scenic, S-C-E-N-I-C. Yes, scenic. 景色的、 yeah. Area. Yeah, scenery is all of like the trees and different things. So we can't say drove to scenery, but we can say drove to a scenic area or drove to a scenic spot. 这个可以。 景点要么说 scenic area,、要么说 scenic spot, 对对对， 记得啊，这就是节假日景点的说法。Outdoor barbecue,、口语里的 barbecue 烧烤通常会写成 BBQ, 对 BBQ, 但是你能不能读成 BBQ 呢？ BBQ, you can. Yeah, BBQ. It takes as long to say as barbecue because it's the same number of syllables. So a lot of people say barbecue, but you could say BBQ, no problem. 所以 BBQ 也是可以说的， 对， 听上去很 Q。 对， 可是你大家知道吧？那个手机应用 APP 呀、 啊，这个不能说， 就不能说成 APP 了 ，App， 必须得说成 App。 对对对， 是啊吧？这就是有的缩写能读，有的缩写不能读。 Yeah. The rule is if we try saying it like a word, it doesn't work. 什么词？ 这个是什么？You try to pronounce BBQ, you know, in English spelling, Q is almost always followed by U, like question or queen or whatever. So, this is what? BBQ. Oh, 我知道。但是 APP 是 app, 还可以 application, 对不对？ 好的，知道了啊。马格老师也没有那么费尽心思的给大家做这个。 Try to pronounce it, see if it sounds any good.、Yeah. 对，这个音效了。马克说，真是羡慕嫉妒恨呐。 Let's see. I am. Yeah, I'm envious. 就这个词，羡慕的，嫉妒的。当然没有带上恨了哈， 对， 但这个意思大家理解，羡慕嫉妒恨就是哇无比羡慕， 对 envious 别说 jealous， 很多人说 jealous， 但是在这儿别的人有什么东西你想他的东西，你可以说 I'm envious， 你有奔驰吗？ Oh, I'm envious, I want to have a Mercedes too, but I don't, I'm envious。 好的，别人有你没有的， 对， 你羡慕别人有， 对， 叫做 envious。 如果你有但是别人现在用，你有点怕他用不好，对对对。 I'm jealous about my Mercedes, if you borrow it from me make sure to treat it very well, I'm quite jealous about that car。 就是别人有你没有的，你羡慕嫉妒恨。 Envious、yeah. 好像也没有那么重的强烈的情感、 对，差不多。 户外烧烤啊是我特别喜欢的吃法之一。 Barbecue is one of my favorite ways to eat. One of my favorite ways to eat. Yeah, it's not food. It's a way of cooking, right? So ways to eat, ways to cook. Ways to cook 就是一种吃法。 Sure. 做法。 对。 做菜的方法。 Yeah, sure. Hot pot is one of my favorite foods. Oh, really? You like eating the pot? Huh? I've never tried it.Hot pot is one of my favorite ways to eat. Barbecue is one of my favorite ways to eat. 明白了，还是宁愿说呀，还是宁愿说什么呀 ？My favorite ways to eat 对对对 是最好的。 嗯， 哎，不过呢，在我印象当中哈，你不是一个肉食动物哎。 But you don't strike me as a carnivore. 重磅短语来了 ，strike somebody as something, right? 就是击打某人作为一个什么东西。 Mm-hmm. 那他意思怎么讲呢 ？You don't seem to be da da da da da. 嗯，你成为什么会让我吃惊的 ？Right. 就是说呢，你是什么 ？Right. 让我感觉到很惊讶。这里呢 ，don't strike me as. Yeah, this is almost always used in the negative. I've not heard like you strike me as a very athletic person. Like, oh, really? I'm glad I struck you. But you could say, oh, you don't strike me as much of a sports buff, or you don't strike me as much of a heavy reader, or whatever else. 咱们就理解为是什么呀？就是给某人留下印象。 Mm-hmm. 就 strike somebody, don't strike somebody as something. 对对对。 啊，在我印象当中，你不是一个。 嗯。 这里。 Carnivore. Carnivore.、 Yeah. C-A-R-N-I-V-O-R-E. Carnivore. Carnivore. Yeah, those are animals that only eat meat. So a lion or other animals like that, tigers, you know, almost the only thing they eat is meat. They are carnivorous species, carnivores. Eh?Cat 是不是 carnivore? Yeah, so technically they're classified as a carnivore. You'll occasionally see them eating grass, but mostly what they eat is fish and beef. 但现在他们都吃 cat food. 还可以，对对对。 Carnivore 就是肉食动物。 嗯哼。嗯哼 接下来和肉食动物相反的就是素食主义者，叫做 vegetarian. Vegetarian. Vegetarian.、 嗯、 晶晶说，我肯定不是个素食主义者了。 I'm certainly not a vegetarian. 但这次呢，我吃肉的时候还是比较节制的。 But I went easy on the meat this time. 好，这里一个短语叫、go on easy on something. Yeah, go easy on something. Go easy on something. Don't use so much of something. Don't eat too much of something. Don't talk too much about something. 英文当中说啊 ，go easy, go easy、就是稍微、 yeah. 温和一点，稍微少一点， you、 稍微节制一点。 You can even say like, go easy on me. Like Jing Jing and I go for a run. I say, hey Jing Jing, go easy on me. I justyou know, I just hurt my leg.、 稍微缓着点儿。 对。 啊，稍微缓着点儿，稍微轻着点儿、叫 go easy on something. 对。 吃肉稍微节制一点儿，叫 go easy on the meat this time.、 嗯、 哎呀，可是真正做起来没那么简单，因为肉太多了。 That was hard to do because there was so much of it. That was hard to do. 太难了。 对。 太难了。Because there was so much of it. 对，吃烧烤肉的时候还吃什么？ 你们 烧烤那个青椒？ 有啊。 有。 告诉你啊，金针菇。 烧烤、那个。 尖椒。 韭菜。 豆皮。韭菜。茄子。 对。茄子好吃， 但是就不吃烧烤， 好少了。 还有茄子， 对， 还有那什么来着？ 玉米、 素的也不多，哎，玉米， 对对对， 馒头片儿，鱼豆腐， 对对对，但是一半都是肉， 面筋，可以了，就这些了哈。 对对对， 素的也是可以吃的呀， 我自己吃木头串 儿，啊，也是有的哈。 嗯、 好，有趣哈，说的烧烤， 嗯， 所以说。So much of it. Right. 是你的朋友点的肉太多了吧 ？Did your friends order too much? Did your friends order too much? 对， 点肉点的太多了。 嗯嗯。 哎，有点儿。 Kind of. 我们去的吧，就是那种你需要自助取生肉，然后呢，在桌子边的烤架上自助烧烤的地儿。长句子，我们仔细听好了，结构怎么说的？ 嗯嗯。It wa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go get the raw meat from a buffet and then barbecue it on a grill near your table. 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就是它了。You go get the raw meat, 生肉。R-A-W, 生的 raw meat, yeah.、 你拿到生肉以后，从哪儿拿到呢 ？From a buffet, sorry. Buffet、 yeah. 就是自助餐。 Mm-hmm. B-U-F-F-E-T. Buffet. Buffet.、 Yeah. 然后 barbecue it、mm-hmm. 这里的 barbecue 做了一个动词、 right. 就是将什么东西烧烤、 mm-hmm. 然后就把它烤了在哪儿烤呢烤架叫做 grill grill yeah grill、 mm-hmm. on a grill G-R-I-L-L、 mm-hmm. 啊、在 grill 上面烤了 grill 在哪儿呢 near your table、 mm-hmm. Mm-hmm. Yeah. 明白了我们先坐下桌子旁边有烤架、 嗯、 然后我们自己去取肉过来烤 对对对 对不对 是 好哎呦听起来挺像野炊的 That sounds like quite the cookout 又是一个新词语了叫 cookout、 嗯、 C-O-O-K-O-U-T yeah. yeah have a cookout it's a noun、yeah. 字面的意思就是跟那什么呀在外边煮饭 Yeah cook food outside a cookout 所以 cookout 就是野炊、 嗯 啊、小时候最喜欢野炊了、 嗯、 就各种 好玩特别好玩、 哦、就觉得在外边吃东西可香了、 yes. 其实从来没有一次在外边煮熟过、 嗯嗯、 但是就是觉得香没错呀我们在那待了好几个小时呢 Yeah we were there for several hours 因为有趣嘛是不是 We were there for several hours、 嗯、 Several hours 好几个小时、 嗯、 好了同学们我们的第二句微型挑战来了他是这么说的、 嗯、 我的衣服上啊全是烟火味儿而且头发上的味道啊直到第二天才消失、 嗯、 啊这是一种很户外的感觉 对 来吧谁来第一个、 梨Okay, 李伟 对 my clothes were full of smoke, and the smell of smoke on my hair didn't disappear until the next day. 那个在这儿 disappear 不能用因为如果你看见一个东西一会儿你不能看见这个东西没看到这个是 disappear, 但是有什么味道这个可不能用 disappear.、 所以说同样是消失 对 一个物体在你的眼前消失那是视觉上的消失 对对对 你看不见了但是一种味道它本来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嗯、 它不能用 disappear 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视觉感的词 对 不能用的 所以这个句子那个后边我画完了是这个 and the smell lingered in my hair until the next day 所以这个词特别好叫 linger、 mm-hmm. L-I-N-G-E-R 对 linger 的意思就是逡巡、yeah. 徘徊萦绕不去叫 linger on my clothes in my clothes in my house in my car anywhere you know it lingered、yeah. 哎，所以说气味啊、 mm. 萦绕不去回味的时候叫做 linger 对对 对, 对, 对 不能说 disappear no 因为很多同学都用了 disappear 对对对 现在你知道了视觉的东西看不见才能用 disappear the stain on my shirt didn't disappear until the third or fourth time that I washed it、 哎、可以好、嗯、第三位同学是静玉前 好 it's all smoke in my dress and the smell in my hair will gone on the next day 因为 the next day 是几天之前你可以说 the smell in my hair wasn't gone until the next day 所以还是 not until 的结构 对对对 这种句子啊直到什么时候才做什么事、mm-hmm. 一定要用 not until、 right. 大家要习惯用起来啊 wasn't gone 可以 wasn't gone、mm. 叫 wasn't gone 对对对 until the next day 对 好小双说、mm. my clothes smelled of smoke and the smell in my hair didn't disappear until the next day 这个差不多九十分my clothes smelled of smoke. 好，没错的。And the smell in my hair didn't disappear, 亚欢。还可以 lift. The smell in my hair didn't lift until the next day. 好，再教大家一个气味消散的词语，叫做 lift. Lift, 还可以。 Lift 不就是那个举起来吗 ？Yeah, like go off. Like if you're on a beach in the morning and it's a little wet and cold, you could say the fog didn't lift until 11 in the morning. And it's kind of the same thing with your hair, you know. 知道把那个雾啊，大雾散去可以用 lift. Right. 因为它是向上提升，升没了。 Yeah.Next thing you know, it's gone. 对，气体就往上就挥发了，就走了，叫 lift、 right. 也很生动形象的、 嗯、 哈、 嗯。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个100分的同学哈， 对 ，13， 好， 藤真。 My clothes smelt of smoke, and the smell in my hair wasn't gone until the next day. 哇，非常好。首先，主语是 my clothes， 谓语是什么呢 ？Smelt of something， yeah， 闻起来就是烟味儿。Smell of Yeah, smelt of 这个是拼写是 S-M-E-L-T 可以还可以、用那个 S-M-E-L-L-E-D Smelled Smelled smoked 或者是 smelled 对对对 都行，它是两种过去式的写法。 对对对对对， 好了，闻着有烟味儿，然后呢 the smell in my hair、 嗯、 in my hair 对， 我头发里的这个烟火味儿啊 wasn't gone 没走、嗯、until the next day 可以 直到第二天才散去。 对，肯定给你白饭、嗯、 这个烧烤真是烤太狠了全是烟味儿哈、 yeah. 所以气味儿其实能够在人在这个衣物上滞留一段时间、 嗯、 你看我们吃过那个火锅以后身上也有很重的那个味道 对 是吧 Yeah, heavy flavor and heavy smell that doesn't lift from your hair until a day later. 可以说是 heavy smell. Yeah. 那这句话老师怎么说的呢？ 好 My clothes smelled like smoke, and I couldn't get the smell out of my hair until the next day. 好，重点在这里，说我的衣服上是烟味儿。那么英文中说我的衣服闻着像什么什么、 嗯、对 My clothes smelled like something、 嗯、 smelled like smoke 对别说、啊、My clothes were full of smoke 这不行 My house was full of smoke The elevator was full of smoke The building was full of smoke 为什么不能说 full of 呢 因为那个还有那个 smoke 因为如果你要说 full of 的话那一定是在一个空间里头全部充满了那才能够叫 full of 对衣服不能 full of 衣服怎么能够又不是斗篷 对, 对, 对, 对、啊、 所以说 smell like something、 嗯、 smell like 烟味、 嗯、 头发上的味道呢I couldn't get the smell out of my hair. 我不能把味道移除 Couldn't get the smell out of my hair. Until next day. 洗头发两次然后第二次就是那个早上你洗完了啊，还可以没有这个味道 不要洗挺好的 对对对、yeah. 还留着户外的味道不要洗 嗯， 马克说啊，户外烧烤就是这样的 哈哈 That's barbecue 不过这的确是一种与朋友们一起度过假期的好方式 Well, it was a good way to spend the holiday with friends It was a good way to do something、 mm-hmm. It was a good way to spend the holiday with friends Right 是啊我们玩得可开心了 Yeah, we had a ton of fun 本来我们都说 a lot of fun Yeah A lot of fun、mm-hmm. 啊、不行这里要来一个巨多的开心 A ton of fun 一吨一吨的快乐、 yeah. A ton of fun Ton T-O-N、 mm-hmm. 一吨一吨的 Right 好这就是问了咱们的我的这个、 mm-hmm. 啊、假期方式、 Good、 接下来、 holiday. 我们来问问马克老师的过节方式了、 mm-hmm. So Mark How did you spend your holiday? Like you I spent a lot of time catching up on work Almost the whole timeBut the weather was so nice that my wife and I insisted on going for a hike one day. Huh. Why am I not surprised? Did you go to the same place as last time? You know me. I love hiking. But no, we tried another mountain. We didn't want to go very far because of all the traffic. Yeah, I know. I saw a video of someone who went on a scenic drive, but the only scenery he saw was a big traffic jam. Oh, was that the one where he said he'd rather be in his office? Oh, yeah, videos like that were reposted a lot during the holiday. Anyway, tell me more about your hike. We got up to the top in only 2 hours. It took us another hour to get down, so we had plenty of time to eat. Did you have barbecue also? Nah, there was a barbecue place, but it was too smoky and had a big group that was making lots of noise.So we went to a neighboring restaurant and had farm fresh food. Wait a second. What's the name of the mountain you climbed? Phoenix Mountain. Why? No way. That's where I was with my friends. Huh? You were the group making so much noise? We were a bit noisy at times. You should have recognized me and come over to say hi. Sorry. My stomach was about to cave in. Ah, no worries. 第二段还那么有趣啊 Right 还有些趣味在结尾呢你永远猜不到、 嗯、 马克你的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呀、 嗯、So Mark, how did you spend your holiday? 哎，所有的节假日的花费啊花时间啊、 嗯、 都是 spend Right Spend some time Spend money Spend your holiday Yeah, yeah, yeah 你是怎么花你的假期的呢、 嗯、 跟你一样咯 Like you 大部分的时间哦不几乎是全部时间都在忙着工作的事情、 嗯、I spent a lot of time catching up on work 来了前面是 caught up on work、 mm-hmm. 这里是 catching up on work 对 I spent a lot of time catching up on work I caught up on work 这个两个有一点区别 终于会说忙着工作的事情了、 嗯、 几乎是全部时间、 嗯、 almost Yeah, I spend almost all the time catching up on work. I spend all the time catching up on work, to be sure. Almost the whole time. Right. The whole time, 这个表达还挺有意思的。全部时间。 对对对。 基本上全部时间。 Yeah. 但是呢，因为这几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我和我太太呢，还是决定要抽出一天时间啊，做一次徒步旅行。 But the weather was so nice that my wife and I insisted on going for a hike one day. The weather was so nice that,、so that 结构，太好了而以至于 my wife and I, 好，这里用词叫 insist on,、我们坚持要做某事。 Yeah, 我们 insisted on. 哎，意图 insist on doing, on going for a hike one day.、我们坚持要出去走一天。 对。 不要浪费这样的好天气。 Right, don't waste the beautiful autumn weather. 大家知道，哦，北京的同学知道了。国庆节期间、北京的天气是非常好的。 Yeah, it was like perfect every day. It was wonderful. 天天蓝天白云。我在家里晒太阳都觉得哇都不想。 I know, what a waste. 都不想出去在家里晒太阳觉得很暖和。 Yeah. 这天儿真好哈。所以呢晶晶说哈果然不出我所料。 哈哈 ,why am I not surprised? 这句话呀我们来看一下啊也算是今天的第二个重磅短语、大家没有见过。 对。 Why am I not surprised? 这个和 I'm not surprised 有一点区别。因为如果你说 why am I not surprised, 这个意思 that's exactly what I expected from you. 这个意思是什么 对 it's not just, oh, that doesn't surprise me, but it's like, why am I not surprised? That's what I expected. That's exactly what I expected. 这字面的意思就是说哎为什么我不感到意外呢、为什么我不感到意外呢、 right. 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你说你平时就爱去 hiking,、 right. 所以你说你要去 hiking 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意外。 Yeah.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I am not surprised,、但是又跟他又不一样他跟一个挺普通的一个 I'm not surprised 又不一样 Right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That's exactly what I expected from you Yeah 我完全就是这么期待的、 Why am I not surprised 不出我的所料之外、我完全就是这么以为的、叫做 Why am I not surprised、 right. 学习啊大家这些词语啊平时你可学不到的哟、好了学会了啊你们还是去的上次那个地方吗 ?Did you go to the same place as last time?、 The same place as, 与什么一样的、与什么相似的。 Right. Did you go to the same place as last time?、你太了解我了。 You know me. 我非常喜欢徒步旅行。 I love hiking. 但这一次我们去了另外一座山。 But no, we tried another mountain. We tried...我们试图我们尝试了另外的一座山、我们不想去太远的地方玩因为十一呀、交通太拥堵了 We didn't want to go very far because of all the traffic We didn't want to go very far because of all the traffic Right All the traffic Yeah 我们就不说 traffic 是什么了、就说 all the traffic Right There's traffic everywhere so all the traffic、 这是这些 traffic 路上的一些麻烦事儿呗、好晶晶说是啊我了解。 Yeah, I know. 我看过一个人拍的视频他自驾去那景区玩结果看到的风景啊只有严重的塞车。 Right. 第三句常备性挑战。皮都来试一下。 对对对。I've seen one person's shot, which showed he took a ride to a scenic spot,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heavy traffic.Scenic spot, 可以这个好。但是 took a ride, 有可能爬马有可能用一个出租车。所以 took a drive to a scenic spot. 然后那个前边 I've seen, 不要可以说 I saw. One person's shot, 可以换 a video. A video someone made himself, or I saw a video of a guy who took a drive to a scenic spot.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nothing but heavy traffic. Nothing but、 yeah. 不是什么而是什么 对 好大家现在要说啊如果你以后要说我看见一个什么视频、你可以说 I saw a video、 right. of someone、 right. 一个视频是什么人在做什么事就用这句话开头、I saw a video of someone who 怎么怎么样 right 没完了 someone 谁、 啊、这种句子特别好 对对对 好森比曾 好 I've seen a video from someone who was driving to a place the scenery he saw was only terrible traffic 第二个句子特别好没错误的 The scenery he saw was only heavy traffic 特别特别好 Driving to a place 有一点无所谓所以可以加 scenic A scenic place 他这个句子大体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对对 就是那个 saw 要变成过去式、 mm-hmm. I saw a video from someone 那景点呢你得说一个 scenic place 对对对 Driving to a scenic place、 对然后呢堵车什么的 Terrible traffic都没问题 对对 对, 对 好来看平凡之路 好 I watched a footage about a person driving to a scenic spot only to find heavy pile up 因为 the cars have crashed and they can't be used anymore that's a pile up 所以你可以说 traffic jam 要加一个 a heavy traffic jam 所以 footage 在前边可以换 video I watched a video about a person driving to a scenic spotOnly to find a heavy traffic jam.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然后来看看马克老师是怎么来组织这个长句的。 好 I saw a video of someone who went on a scenic drive. 好景自驾去景区、Who went on a scenic drive.、很巧妙啊、 yeah. Go on a 什么什么样的 drive Go on a scenic drive is like When you're in the car driving The things you see out the window are beautiful It's not like you're driving to the beach And then when you get there it's nice But instead the roadway And the surroundings are all very nice 看风景的自驾、就叫做 Went on a scenic drive Scenic 刚才学了 SCENIC、景色的 对 Scenic Drive 对 Go on a drive、 yeah. 就是开车上路 是 他上一个什么样的路呢上一个开风景的路、就叫做 Went on a scenic drive、但是结果看到的 Yeah But the only scenery he saw Was a big traffic jam 好风景的名词就是 scenery、The only scenery he saw 他唯一看见的风景啊就是 big traffic jam、就是堵车了 Right 这可不嘛哈这高速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Yeah 所以啊还是不要轻易出去了、就是那个说出去玩不如上班的那个人吧 Was that the one where he said he'd rather be in his officeWas that the one where he said he'd rather, would rather do something,、宁愿做某事 he'd rather be in his office,、宁愿上班、你真愿意上班吗让你去上班国庆你上班、你上班 yeah. 你真的确定你要上班假期里类似这样的视频都会被大量的转载 Videos like that were reposted a lot during the holiday 好网络用语啊、Videos were reposted Right Repost 就是转载 Right Post 啊我们从而、Post 是放的意思 Yeah you make something yourself or you get it from another form of media and you put it up for the first time that's a post 对、yeah. Re 呢这个前缀昨儿我们也学了、它还有一个再次的意思 对 Repost 那就是重新转发就是转发的意思 A lot 转载大量的转载就会说了 Reposted a lot 哎，不说这个了说说你们的徒步吧、 Anyway Tell me more about your hike 我们不到两个小时就登顶了 We got up to the top in 2 hours 又来了登顶 Got up to the top、in 2 hours、在两个小时之内、下山又用了一个小时 It took us another hour to get down 花时间 take some time take somebody some time、take us It took us another hour 又一个小时 to get down 对对对 下山因此啊我们有大把的时间来吃东西 So we had plenty of time to eat 足够的时间 plenty of time、干嘛呢 to eat、好君君问到说你们也户外烧烤了吗 Did you have barbecue also? 没有啊、 No 可是那个地方呢的确有一块烧烤区户外烧烤区 There was a barbecue placeBut it was too smoky. 但那地方吧烟熏火燎的、There was 有一个 barbecue place、烧烤区 但是那个地方烟熏火燎的。我们来看这个就一个词儿。 But it was too smoky. 哎，就是前面那个烟啊 ,smoke, yeah. Yeah. 加上一个 y, 变成形容词了。 Right. Smoky. 满是烟的、mm-hmm. 烟熏火燎的。 对对对。 哎呦，还有一大群人非常吵。 And had a big group that was making lots of noise. A big group,、mm-hmm. 一大堆人在那吵吵吵的、mm-hmm. Making a lot of noise,、mm-hmm. 特别吵。所以我们就去了一个附近的餐馆、mm-hmm. 吃了新鲜的农家菜。 So we went to a neighboring restaurant and had farm fresh food. 同学们，以后你们要带老外、老外来中国玩的时候啊 ，farm fresh food， 对呀、啊，这种句子特别好。 Yeah， we went to a neighboring restaurant. Neighboring 就是附近的 next door 餐馆。 嗯哼， 来农家菜 ，farm fresh， 农场新鲜的 food、mm-hmm. farm fresh food 就是农家菜。 对对对 ，farm fresh food。 学会了吧、这个特别好给老外建议的时候、去哪玩、户外烧烤啊、吃农家菜呀、就学这些词语、特别生活、等一下 Wait a second 你们爬的那座山叫什么名字 What's the name of the mountain you climbed 这下不对了哈、等一下 Wait a second What's the name of the mountain you climbed、 right. 凤凰山啊 Phoenix Mountain 好来看凤凰这个单词 Phoenix. Phoenix.、 P-H-E-O-N-I-X. Phoenix. Phoenix.、在哪里 Yeah. 在北京 It's a northwest of Beijing. You can actually see it from the city. Yeah. 对就在北京郊区的凤凰山。怎么了 Why? 不会吧那就是我跟我的朋友们去的地方啊。 No way. That's where I was with my friends. No way. 的意思就是说不太可能嘛。 Yeah, it's too impossible. 不行不会不、不可能。 Right. That's where I was. 那就是我去的地方啊 with my friends.、那群吵吵闹闹的人原来是你们啊。 Huh? You were the group making so much noise? You were the group making so much noise?、Make noise 就是发出吵闹的声音。 Right.、 much.因为它是不可数的 Making so much noise 哎，是 making so much noise、这边不好意思了说、我们偶尔有点吵而已、 We were a bit noisy at times 有一丢丢而已嘛 We were a bit noisy、 yeah. at times、 right. At times 这个短语的意思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时不常的 Yeah once in a while、 偶尔、yeah. 我们也不是一直叫啊哎呀早知道你要是认出我来然后过来跟我打声招呼就好了。 You should have recognized me and come over to say hi. 虚拟语气 ,you should have done something.、你早应该做而没做。 Right. 你早就应该 recognize me,、认出我来。 Yeah. 然后呢 ,come over,、就过来。 Right. Say hi. Yeah, you should have come over to say hi. You should have recognized me and come over to say hi. 这样我们就 不是就可以一起吃 barbecue 了吗、 对对 马克说啊不好意思啦我当时肚子都快饿扁了 Sorry, my stomach was about to cave in 好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磅短语叫做、我的胃、My stomach was about to About to 就是马上就要快要了、Cave in Cave in Yeah, my stomach is empty So it's about to collapseThat's what it means. Cave in 就是要崩溃了。Yeah. 对对对。 要饿扁了。Cave 是洞穴。 对。 Cave in. Yeah. 最后说没关系啦。 No worries. 好今天的日常简短对话呢、关于谈论假期的就是这样了。 好。 既说到了吃烧烤。就说到了可以去徒步。 对。 还可以聚会。还可以遇到朋友。 对对对对。 New words and phrases from dialogue one. 好 envious. 羡慕的、羡慕嫉妒恨。 Yeah, don't strike me as. 你看上去不像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 Carnivore. 肉食动物 a meat eater. Vegetarian. 这就是素食者了 someone who doesn't eat any meat.、 Dialogue two, we have, why am I not surprised? 我毫不惊讶。 对 reposted. 转发和转载、 My stomach was about to cave in 极其饿肚子都饿扁了、好最后是请马克老师来给我们全文读一遍 好 Well, Jing Jing, we're back to work for a full week Did you do anything special during the holiday? Actually, I did You know those classmates of mine that I met just a couple weeks ago on mid-autumn day? I remember Don't tell me you had hot pot again No,None of us wanted to have that so soon after last time. So, what did you end up doing?

我是主持人朴龙俊，再次向您问好。当然了，接下来要跟我们一起欢迎的就是马上和我们一起去晒太阳的小伙伴了，丽华。丽华你好。 大家好。 不知道丽华最近有没有什么喜欢的韩剧啊，或者是电影，或者是以前看过的，有没有不错的片子为我们推荐几个呢？ 如果是经常听咱们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不太喜欢看电视剧和电影，但是但是 你发现了吗？ 我最近在看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痴迷于一个电视剧，就是请吃饭的漂亮姐姐，可能是我想当一个这样的漂亮姐姐，有这样一个夙愿。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推荐、 一般这个男女主人公非常浪漫的这种故事呢都会选择一些比较有气氛的场所去拍摄， 是 就算这个地方没有气氛他也会给你制造出那种很浪漫的气氛， 没错。 比如你刚提到这部电视剧啊，它有很多的场景是在办公室里边， 是 吧，在这个办公区，它其实并没有什么浪漫的风景，但是他也给你拍的，哇，两个人骑车追逐啊什么的， 没错。而且那办公室也不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没氛围的，是像那咖啡厅，就特别 小灯光 线，对， 一打，哇，不错哈。所以这个影视剧的拍摄地呢也是有讲究的， 没错。 我们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还是很辛苦的，他们都会把他们打造的非常有感觉， 没错。 那丽华有没有亲自去？比如说电影拍摄地啊，电视剧拍摄地，这有名的地方，你有去那儿旅行过的经历？ 我不是说刻意去找，但是我旅游的时候偶尔就发现啊，那是以前拍摄过的一些地方，像南怡岛啊，南怡岛也是经常去，我去过两三次吧。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景区。 也就是说你并不是说我去看看这电视剧在哪拍的，然后去旅游，而是我去旅游了，原来这电视剧在哪拍的。 是是是，我是这种情况。 对， 因为现在智能手机太发达了嘛，然后基本著名的一些景区和场所都可以用，就是现在先用手机去过过目。 对啊。 然后觉得真的是自己很满意的话，想去的话可以再去。 那 其实说实话，无论是约会还是和家人一起去旅行，选择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场所，就分季节选择一个非常适合去旅行的场所，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没错，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刚刚丽华所说的，选择一个合适的场所，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你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嘛。所以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这个非常适合浪漫约会的地方，对吧？ 对，非常适合秋天浪漫约会。没错，那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位于京畿道，韩国京畿道阳平的九屯站。 九屯站。 那这里是一个把火车站以前的火车站改造成一个小景区的一个地方哈。那当然了，现在是一个不进行运营的一个火车站了，对，废弃的火车站。 那这九屯呢，九就是数字的九， 是 九，好像在韩国，非常经常能够看到，它被看作是比较幸运的数字了。 是 屯是这个屯子啊，村屯这样的一个。九屯站， 没错。 那这里呢也被装饰的非常有情调了。不过这个车站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已经不通车了啊。这是什么时候废弃的呢？ 这里早在1940年开始就是一个就是韩国铁路中央线经过的一个火车站哈。那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开始呢，是用于运输货物或者是运输一些人流的哈。但是因为利用这个车站的人就是越来越少，然后直到2012年8月停止了这个通车。然后变成一个就是不通车的一个废弃的火车站。那我们朴主播最近经常坐火车吗？ 我今天早上坐火车来上班的。 是哈。 因为这经济广播呢离我住的地方实在是有一定的距离。 没错。 早上呢我会坐火车来到附近的这个大的车站，然后再换地铁来到这。 坐火车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跟其他的交通？ 我很喜欢坐火车。 是。 我在韩国很喜欢坐火车。 韩 国火车呢可能因为韩国国土面积比较小吧，所以它坐火车没有那种像在中国动辄就要20几个小时的这种疲劳感。 是是。 而且呢这个火车当中的这个设施也比较这个比较齐。 比较完备。 环境也比较不错。所以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 像现在国内的这个高铁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对对对。 对方便。对。 有钱的话其实坐高铁头等舱。 真的不错。 更舒服它不错。不过最近其实按这个总的人口总的概率来看的话，其实坐火车的人呢还是比较少的，除非你像前不久的这个中秋节，或者是在韩国的话春节这样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疯抢这火车票啊。 平时出门的话，尤其是周一到周五这种上班的日子啊，坐火车的人其实不是很多吧？ 对，太少了。所以说这个九屯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利用人流不是很多，所以变成一个废弃的一个火车站。 嗯。 然后，但是呢，之后因为一些当地村民的一些努力吧，然后把这里变成这个文化艺术体验的一个空间。 嗯。 那现在和周边的，因为周边的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嘛，因为景色和这个简易车站就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这个景点。那这里还属于阳平的十大景点之一，也被登录在韩国近代文化遗产之中。 看来真的是有很多的背景哈。 没错。 这里呢，我觉得它可能让人第一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它的这个氛围非常的感性哈。 没错。 这样的一些感性的场景呢，当然就是很多的爱情浪漫的这种电视剧电影啊， 是 他们都会来这里取景吧。 没错没错。那九屯在韩国是非常有名的，各种各样的电影还有连续剧还有广告等等都会在这里拍摄。是的是的。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电影《建筑学概论》 啊， 苏吉对，秀智他和男主人公在这里就是约会的场面也是在这里拍摄的。那不仅如此呢，就是歌手 IU。IU 的他的有一个就是专辑的这个外的风、专辑的封面，也是在这里 可是那个翻唱专辑吧， 应该是。 所以你说这里怎么会没有人气呢？明星都会选择这里边来进行拍摄，对吧？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不管您是约会也好，或者是带上一家老小来个家庭游也好，这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吧？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个九屯站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吧。 好吧，那因为这九屯站周边的风景也非常美，所以非常适合去拍照，而且非常有很多很多年轻人在这里进行约会啊，或者是年轻人过来几个朋友一起来旅游。那同时呢，这里还包含着因为过去的时代就几十年前的六七十年代的那些风景那些特色，所以也非常吸引30多岁40多岁或者是50-60岁就是咱们父母年代的一些人过来， 各个年龄层都很喜欢。 那首先呢，我们到九屯站的话会有一个候车室。诶，大家这个名字候车室多亲切。 对对对。候车室。 对，没错，有一个候车室。那进去的话呢，就是一进到这个候车室就会给人一种就是时间旅行的一个感觉。 我穿梭到过去了是吗？ 没错，穿梭到过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以前不有的都有那个列车的运营表 啊，对对对， 贴在墙上那个。 对，不是现在这种电子版的 啊，不是电子版的，是那贴在墙上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一张一张撕下来的那种日历，贴在墙上的， 就是一天撕一页。 是一天撕一页。 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朴主播也是这个时代的，知道这个贴在墙上一天撕一页的日历。 我小时候很喜欢翻这个日历，因为有的日历会写一些这个小故事。 啊，对， 有的 记了一些事情。 对，有的反面是一些笑话，对吧？我经常捧着这个日历看，有的时候呢就忍，我觉得这个撕日历这个动作很有意思啊。 对， 然后就。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撕， 是抢着撕， 对，不过瘾。然后等一会儿没人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再撕一张，再撕一张，还没到的日子呢，都被我给撕掉了啊！现在很多人跟我有差不多的经历了，然后被 共鸣， 对，被父母给骂， 没错， 还挺好玩的， 然后我特别喜欢日历，有的时候有生肖的一些解释，对， 啊， 对， 哎、 属什么的人 还蛮迷信的啊。今天这个属什么人有什么样的这个运气是吧？ 对，没错， 挺有意思的啊，现在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回忆。 没错。那这个候车室本身呢，就是因为是等火车或者是去接送亲人的一个场所嘛，那所以说这里的一个装饰的一个感觉，因为刚才不是说有一个文化体验的一个空间嘛，有那种长长的木凳，大家都知道以前那种老火车站，对，长的那个椅子，然后木凳，然后还有一些用一些古老的一些非常非常老的一些吉他，或者是以前的一些打字机，等等，都会在这里有一些摆设哈，有一些陈列，然后还有一些歌手 IU 的这个封面的一些照片都贴满了这个墙壁上，对，非常好。如果是 IU 的歌迷的话，肯定会非常喜欢这里。 对啊，IU 在韩国的人气应该是非常高的， 对，在中国也是比较人气。 对，据我了解，他在中国也是非常受欢迎，因为他唱的这个中文歌曲或者是广东歌曲，哇，在网上转发的这个人数特别特别的多啊！如果您是 IU 的粉丝的话，在这里看到自己 idol 的照片，应该是很幸福的。 没错， 然后再摆一个 idol 一样的姿势， 挺好。 丽华有没有喜欢的韩国的 idol 呢？ 我其实我的 idol 时代就是 HOT 啊、神话呀、这样一个时代，估计跟朴主播差不多。 没有，我很喜欢。为什么？ 你很喜欢近期的是吗？好吧， 我喜欢防弹少年团。 还喜欢谁？ 其实就是开玩笑，其实我也是 HOT 那个年代， 没错、 对我来说这个追星的这个年代呢就是 HOT 那个、所谓的一世代这个爱豆们、那现在很多的这个当红的爱豆的刚提到防弹少年团、很多的这个成绩 对吧 的确是奋斗的榜样啊， 没错、现在的爱豆名字我基本叫不出来。 哦，真的吗？ 我顶多最近因为那个新西游记五江虎东那个节目出来了嘛，有那个 icon 的 mino， 他当年的那个 mino， 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 icon 的 mino 吗？不是 vino 的 mino 吗？ 啊 ，vino，sorry，icon 有这个组合吗？ 有 啊，那 sorry， 我你看我就记混了吗？我就特别喜欢 Vina 的这个 Mino， 对。 好的， 完了。 我们丽华的确是不太关注 idol 的啊，你自己用行动来证明了这一点。好的啊，我们再把话题浪回来哈、那话说这里呢，在这个九屯站还有很多特别的空间，对吧？ 是。那这个汽车这个火车站的名字叫九屯站嘛？刚才也说过，这个九是韩国的数字的这个九。那在这个九屯站也有九个特别的场所 啊？是吗？ 那首先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候车室啊。然后还有一个叫Sonam， 就许愿树的一个空间，就是这个站这个车站前面有一个香树，然后我们叫它这个许愿树。 哦，许愿树应该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能我写个许愿卡呀、或者许愿纸啊， 是 把它挂在树上。 没错没错、这里有提供这个金黄色的这个许愿的一个纸可以系在上面、然后把愿望写到上面之后呢可以挂到树上、那听说这里是就是恋人之间这个爱情可以长长久久的一个、一个 很好的象征是吧？ 没错没错，非常非常的浪漫， 一定要在这许下这个白头到老这样的愿望。 是建议朴主播近期可以去一下。 好的、 然后还有就是专门的还有为恋人准备的一个空间，就是告白的庭园、 这可能是还没有成为恋人对吧、 是 你们之间 some 他过一所有 哦，没错， 对，就是这个所谓的 some 男 some 女啊，这很难读啊如果您有这样的心的话，就来这个表白庭园嘛。 对， 因为在这里这个表白的话一定会成功嘛，应该 没错没错，肯定会成功，即使不成功你们两个人之间也能就是积累很多的这个回忆嘛。 对，美好的回忆的一点一点来，是不是？ 是 挺好的、 那这里除了这样的可以就是恋人之间幽会的空间之外呢、还可以还有一个就是适合家人一起去游玩的一些空间。在这个候车室旁边有一个叫 Hingbok 叫做幸福工厂的一个空间，是可以给孩子们专门就是把这个九屯站的一些特征给它突出出来，专门给孩子们进行这个使用的一个体验的空间。 哦，如果说提到这个体验的话，我们可以动手了对吧？那我们可以体验哪些项目呢？ 有各种各样的体验项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有一个叫 Marble Park 魔法学校的一个体验项目。 哈利波特。 是是是。那它的一个主题是时间停止的简易车站这样一个主题，然后也可以就是亲手制作这个魔法的气球，然后还可以和这个魔术师魔法师一起来体验一下魔术的各种各样的表演、等等，还可以就是骑扫把，就是大家不有一个、 对 典型的 巫师。 是巫师骑扫把的那种，也可以在那边进行拍照啊。 不错啊、小孩子真的应该是会很喜欢很喜欢 的 啊。那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们正在为您介绍的是非常有趣的又可以体验各种项目又可以拍照的九屯站。那我们在九屯站里边呢为大家介绍很多有趣的空间对吧、其实外面有很多的看点对吧？ 没错，那我们到外面之后呢有一个叫就是香气的迷宫，像迷路吧、香气迷宫迷路这样一个空间、那这里是一年四季都会开花的，都有这个花盛开的花的一个庭园， 花朵的这个庭园， 没错，算是一个花朵的庭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幻想的列车钟声的一个空间。 列车钟声， 列车钟声，对， 当当当， 对对，是这个声音，对对对，可以体验以前的那种感觉。 一般在文艺电影小清新电影当中都会